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国顺律师事务所的古友军古律师。古律师您好。 哎，你好高婷。 那么我们一开始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当中呢今天要说的头一个事情，它的一个新闻的一个介绍哈。黑龙江犯人狱中烈焰被判刑，应该说是又被判刑哈。那么狱中民警违法提供智能手机，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在事发当时我们节目呢已经进行了关注。现在呢，这个在狱中犯罪的犯人现在再次被判刑，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情。针对黑龙江讷河监狱服刑人员王东涉嫌诈骗敲诈勒索罪这样的一个案子，黑龙江省讷河市人民法院八号晚上是正式发布消息，齐齐哈尔市齐嫩地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3月2号以被告人王东涉嫌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向黑龙江省讷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涉及个人隐私，在2015年4月10号不公开开庭审理的这一案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东在服刑期间利用手机上网聊天，骗取两名被害人钱财，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利用一名被害人的裸体照片相要挟勒索钱财，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经过庭审质证辩论，被告人王东自愿认罪。合议庭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王东系服刑人员再犯数罪，应依法数罪并罚，因此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因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0.8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原判未执行的刑期是3年0.4个月0.4天，并处罚金20000元人民币。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0.9个月，并处罚金22万元人民币。这个判决呢是在2015年4月27号对被告人王东公开宣判。宣判之后，被告人王东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被告人王东已经被交付监狱来执行。那么据有关知情人士说啊，这个监狱的一名民警是给王东带进了一部智能手机供他消遣娱乐，而王东利用手机微信认识了多位监狱附近区域的女性，并且和多位女性确定了情人关系。记者了解到，与王东保持情人关系的女性至少有7名，其中至少有3名曾经给过王东钱，而这7个情人当中呢，至少是有2个人已婚。上述知情人说啊，在和这些女性交往的过程当中，王东说自己有投资项目，利润回报是极为可观的，引诱他们投资，而这些人听信了王东的话，就向王东指定的银行账号当中汇了款，之后呢是经讷河监狱的民警带入狱中，他在狱中消费。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在事发的时候大家就特别的惊讶，说哟，在监狱当中还能出这样的事儿。在监狱当中一般人的印象啊，正常情况下服刑人员都应该是自由受到限制的嘛，而这样的事情出来确实是很令人震惊。那么现在针对王东的这个判决已经出来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涉嫌的罪名是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那我们也想请问古友军律师，他涉嫌的罪名是这两个罪名，那么判的刑期刚才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而这个事情在宣判之后，这个案件宣判之后呢，王东也没有上诉。从您的作为一个律师来讲哈，从法律人士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判罚是否合理？尤其是其中啊，还提到了一个罚金，罚金总额是22万，这个罚金它又是怎么来确定的？您可以跟大家先来解释一下。 行，好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报道呢，我认为呢，王东的判罚是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诈骗罪啊，他这个法定的刑期呢，就是说根据数额是来确定的，主要是根据数额。他诈骗8万的话，按照规定他是超过了数额巨大的标准啊，依据法律规定应该在3到10年量刑啊，判4年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合理。还有这个敲诈勒索罪也是啊，从报道看是11万， 啊，犯敲诈勒索的话啊，也是3到10年量刑。而且就是说，就本案而言呢，就是说它的社会影响是比较大的。 对。 啊，判这个6年零8个月呢，啊，也是正常。 嗯。 至于罚金， 就是，针对这两个罪名，它的一个相应的刑期， 对， 我觉得是正常的。 嗯， 那么罚金22万，这里边呢，可能很多人都说，哟，他这个犯罪都知道哈，肯定要被判刑， 嗯， 要再继续去蹲监狱。 对。 但这个刑法触犯刑法罪名，这个罚金又是一个怎么一个来源？这22万又是怎么来的？ 因为这个王东所涉嫌的罪名都是经济犯罪，经济犯罪根据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呢，都要并处罚金的。啊，是可以并处罚金。 嗯， 而就王东的涉案金额来看啊，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就是罚金就是不低于2000嘛，最以2000起，然后最高不超过他涉案金额就是所得额的2倍。啊， 嗯， 如果他要没有得到财产的话啊，他的这个罚金最高不超过10万。啊，就目前。报道来看呢，就是说可存在这个， 这两个罪名都是并处罚金， 对， 各处了10万罚金。 啊，它是在这个法定的范围之内的。 嗯，法律上这块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的。 对对。 所以这个20万知道了，那后边这2万是刚才我们介绍到了哈，是原判未执行刑期呢是3年04个月04天，并处罚金2万元。但是他其实是之前犯的那个罪执行的那个罚金。 对，他应该是因为他属于服刑人员， 嗯， 他的刑期没有服完，而且他前面的罪应该也已经判决了。并处罚金了，他这罚金可能是没有现在还没有交纳。 嗯 啊，所以说这个3项加在一块22万啊，是在法律范围内的 那么这就是针对王东在监狱当中再次犯罪，然后针对他再犯罪呢，然后做了一个判决，而且是已经生效了。当然说到这件事情，大家可能最就像刚才我说的哈，最初的反应说哟，监狱当中还出这事儿，因为如果说哈没有向王东提供手机的这个狱警，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丑闻。 对对。 那么报道当中也是提到了，说狱警呢是违法向王东提供了智能手机，这个狱警违反的是什么法呢？大家都觉得哈，说在监狱当中确实是你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应该没有说这种想打电话就打电话，想写信想干嘛就干嘛，应该是没有这种自由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法律规定了这个内容？那么狱警他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他违反的又是一个什么法呢？ 目前所看到的呢，应该是这个狱警呢违反了司法部的监狱人民警察6条禁令啊，是 监狱人民警察6条禁令，这里边明确说是不允许给不允许给别人用给在押人员用手机吗？ 他是明确规定呢，严禁为服刑人员传递和提供违禁物品啊。而根据这个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狱安全稳定工作的若干规定呢，这个手机它是违禁。就是严禁的违禁物品。 嗯 啊， 所以他违反的这个狱警违反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法律。 对。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司法部的针对监狱警察的这个规定，违反了这样的一个法律，他应该直接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这也要视其情节轻重啊，与相应的纪律处分或者辞退，构成犯罪的呢，要这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嗯，那也就是看具体的是个一个情况哈。那么就这件事情具体来看，我们目前看到的，针对给王东提供这些便利的人哈，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的给他提供手机的狱警， 嗯， 另外呢还有不止这一个人。 对， 我们在今年看到应该是1月份的时候有这个报道，就说呢是这件事情涉事有3个人呢是被立案了，那么还有其他的人呢也是被予以处罚了。咱们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被立案的这个情况哈。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今年1月底发布的消息，经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指导督办齐齐哈尔市检察院呢，是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讷河监狱五监区一分监区监区长王猛、副监区长朱登涛立案侦查，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看守大队巡逻队看守员李海军立案侦查，并对三人采取强制措施。案件的侦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呢，也有媒体从黑龙江省司法厅了解到，在黑龙江省讷河监狱服刑人员诈骗敲诈勒索案当中，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王东这个案子哈，包括讷河监狱监狱长郑伟在内的一共有14个人受到了处分。那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因为有了这个狱警给他提供手机，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给大家解释了，狱警确实是违反了司法部关于这个监狱警察有六条禁令的一个规定。 对， 像这刚才我们介绍哈，有三个人被立案，但是他们涉及到的是不同的罪名，那为什么还会三个人涉到同一个案子会涉及到不同罪名呢？ 这个从目前报道来看呢，这三个人涉嫌这个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这两种罪呢都属于渎职罪啊里边的。之所以这个以不同的罪名定不对的罪名呢，是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这个他们的主观方面啊，主观的方面是不一样的。 这个怎么来理解？考虑到他们主观方面不一样。 你滥用职权呢，它属于主观故意的一个行为啊，它是意识到自己在行使权利。 嗯，涉嫌滥用职权的这个就是看守大队巡逻看守员李海军，很有可能就是咱们刚才在报道当中说到的那个给他带手机的这个狱警。 对， 对，而且他意识到自己在行使权利，但是他不该用而用了，或者说他该用而不用啊，从而呢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啊，形成这个滥用职权。 那么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一分监区的监区长，另外一个是监区的副监区长，这两个人他们涉嫌的是这叫玩忽职守罪。 对，他们呢应当是就是说属于一种疏忽大意啊，疏忽大意的一个过失啊。玩忽职守罪呢，它是原则上都是过失犯罪啊，然后他就是说因为各种原因吧，他不履行职责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啊，造成这个一定的社会影响。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监狱当中的情况啊，其实如果不提到的话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注意，但是提到的时候又觉得有一种正常印象当中的想象和故事以来的印象。但是究竟现在监狱当中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服刑人员到底有没有可能跟外界进行联系，什么条件满足了之后才有可能联系，这些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那古律师在这儿也可以简单的和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按规定来说呢，就是说服刑人员是可以跟家属会面的， 只有家属才可以。 一般对近亲属，原则上是近亲属啊，就是这个范围应该父母啊、子女啊、配偶或者姻亲这一类亲属是可以见的啊。而且就是说如果就是就本案而言呢，这个 嫌疑人叫王东， 对王东啊所见的人呢，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法律规定呢是不能见人的，也不能通话啊。 而这个案子当中，他见的这个从微信上聊来的这几个应该算是情人吧，其实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就不像说是刚才法律规定当中是说可以按照监狱的规定满足一样什么样的条件，你们可以固定日期去会见呀、甚至可以通亲电话，还都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也就是让大家觉得比较更让人吃惊的一个地方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前几年出现了监狱当中的躲猫猫事件之后呢，很多监狱对这个在服刑人员在监狱的条件呢更多了一些人性化的管理，我不知道这一块古律师是不是也有了解。那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我是说的王东这个事情出现哈，他居然自己就能有这个智能手机，而且根据以前媒体的报道好像还不只有一部手机，这样的情况，那么 如果说是现在对监狱服刑人员的管理有人性化的措施之后，这是不是依然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一个违法违规的情况？ 对，这个服刑人员有手机，这应该是严令禁止的。因为从报道也看呢，就是说他本身的监狱他是屏蔽所有的这个通信设施了，通信这个不让就是与外界联系的。 嗯 啊，所以说他这个不管王东是通过狱警得到的手机，还是通过其他罪犯啊得到的手机，这本身都是禁止，严令禁止的。 嗯，那么现在其实涉及到监管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包括内部规章啊，应该还是非常多的。 嗯， 包括出事儿的这个地方，它也一样会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但是呢，有了规定，还会出像媒体当中报道的，像这次王东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出来。那么已有的监管法规怎么能够让它落到实处呢？您觉得这两年，从您的观察来说，或者说是有哪些不足，或者您觉得哪些地方可以更加的改进？ 其实呢，这个落实相应的监管法规呢，还首先当然是得是监狱部门本身啊，他们要加大这个法律教育，对这个狱警呢进行这个法律方面学习和这个增强这个法律意识，要求他们严格履行这个自己的职责。 狱警是第一位的， 对对，但是这呢是 自己管自己， 对，这个呢是远远不够的啊，应当有第三方，就是说来进行监督。事实上呢，目前监狱呢都有驻监的啊检查机构、检查机关的啊检查人员，相应的检查机关呢也应当严格履行自己职责，加大这个监督力度啊，发现 检察院专门有这个住所检查和这个住监检查， 发现这个问题呢，应该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啊，不能坚而不管，及时的将相关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啊，这就不会严格来说就不会出现啊王东这类事件。 其实刚刚您说到这个建议哈，就是说如果说这几方面能够落实，肯定这样的事儿不会出，但是确实是因为没落实所以出了事儿。而且刚才我们也介绍了，确实这个案子已经有三个人被立案了，涉及到不同罪名。不过大家可能就会说，哟，那为什么王东这事儿这么快？他等于是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年底年初的报道出来，一月份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一月底的时候，这个有相关的涉事的三个人是被立案了，而王东的这个案子马上就判了，而那几个人怎么没消息了呀？ 这呢就是属于一个法律程序问题啊，他就是说各个案件啊他都有一个法律的过程啊。因为王东这个案件影响比较大，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比较恶劣的啊，对他进行先行处分呢，他是有利于平息或者给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关注这案件的一个交代。其他的涉案人员呢，相对于本案来说，情节应该是比较轻一些，可以往后放一下啊。据现在这个媒体报道呢，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啊，正常情况下呢，应该这几个月内也应该有消息。就是说，为了这个消除这个王东案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呢，我认为呢，这个国家就是应该对这个相应的人员的处理结果及时向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个发布。 就是说其他人的三个人啊，刚才咱们你说到的是一月底的时候，检察院已经发出了消息， 对， 他们是被立案了。那么立案之后，按照法律程序上走下去，您认为应该在几个月之内，这三个人的案件应该是也是走完程序，应该有结果了。而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应当向大家来及时的发布，让大家来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媒体在说到这件事情，说。如果说没有这个狱警的协助，王东一个人在监狱里是不可能兴风作浪的。 对 所以我想其他那几个人涉事的人员，尽管刚才您也觉得说在这个个案当中哈，他们可能作用稍微轻微，但是如果说是从一个秩序的角度来讲，可能他们的处理是怎样的会更让人关注。 对，这个就本案而言呢，就是说正常的程序，从立案到判决原则上大约需要经历3至8个月左右的时间。 嗯，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有半年多的时间了，6个多月了。 对，3到8个月都是正常的。 嗯 啊，然后呢就是 3到8个月是正常的，那么也有可能中间要出现一些特殊情况，还有可能会时间稍微再长一些。 对，他是在那法定期限内。 嗯，那么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个案子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已经涉嫌犯罪被立案的这三个人，后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处理结果，也能够及时的向大家来公布。那么有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来交流。好，这个话题咱们说到这里，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和大家来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FM 不错，我要听听 FM。 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听听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国顺律师事务所的国友军律师。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哈，就是在这个狱中的烈焰犯人再被判刑，那么到底谁是最该被追究责任的？我们也说到呢，按照正常的程序，很有可能再过几个月，涉嫌犯罪的这个狱方的工作人员、狱警啊、监区的监区长、副监区长。他们的这个案件到底会有怎样结果就会出来了。那接下来咱们关注另外一个事情，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热点，海南被警察开枪打死男子呢系吸毒人员。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哈，是14号的上午，海南屯昌县公安局坡心派出所周所长带领3名协警，在开展收戒吸毒人员专项排查行动当中呢，遭到了吸毒人员吴英焕持刀袭击。周所长2次口头警告无效之后，依法果断开枪击中了这个吴英焕。吴英焕中枪之后是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之后，省公安厅、屯昌县检察院、屯昌县公安局第一时间派员赶到现场，开展了勘查，并开展尸体以及枪弹的检验，走访群众等相关调查取证工作。吴英焕的嫂子傅海燕，她呢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她说呀，我们家和吴英焕就隔了一个墙，当时就吴英焕一个人在家。那天早上7点多呢，我是正在水井旁打水，就突然来了一辆警车，上面下来4个警察，直接朝吴英焕的房子走过去。当时吴英焕是躲在屋子里边，门反锁了，民警是朝里边喊了几句，然后呢他听见说出来出来，你还用刀砍我呀，随后枪就响了，我听到砰的一声，吴英焕就趴地上了。记者了解到，当天执法的四个人呢是屯昌坡心派出所的周所长，刚才咱们介绍的周所长，还有带了3名协警。那么14号上午的6点左右呢，这个周所长带着3名协警是对辖区内的吸毒人员进行摸排。刚才呢说到这个情况，在其他的媒体报道当中呢是这么来讲的，说在旁边检查的周所长哈，看到了这个吴英焕是从屋里出来，而且是拿着砍刀冲了出来，就提醒外围民警注意安全，并分别下达了2次口头警告，要求这个吴英焕放下刀具接受检查。可是这个吴英焕呢仍然是持刀向周所长、协警 捅刺。周所长和协警是被迫一再后退，在吴英焕持刀距离周所长仅一米左右，危及周所长安全的时候，周所长果断的开枪制止，吴英焕被击中倒地。随后周所长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120医生赶到现场之后呢，确认是吴英焕已经死亡。当然我们看到另外一家媒体的报道，同样是死者的嫂子，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一辆警车上下来四个人，他们把吴英焕叫出来之后，双方发生了简短的争吵，这跟前面一家媒体报道的也不太一样哈。然后他说啊，突然其中一人开枪打死了吴英焕，媒体当中呢是这么写的，说这个嫂子傅海燕说，我当时看到弟弟手上什么也没拿，这一点跟之前我们说的那两个版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了。当然事发之后的这个相关部门的工作呢，也是我们刚才介绍的没有其他的区别。那么现在网上对这件事情呢流传出来的这个屯昌40多岁男子被警察叫出门不久即被开枪打死事件，其实这个事情在网上流传的是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听起来是非常的耸人听闻的。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来请问今天请到现场的国友军律师，媒体报道当中哈，接受采访的当事人家属，他呢在不同的媒体当中报道出来的说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种说法说是我弟弟当时手里什么都没拿，而警方的这种通报呢里边说到的是持刀袭警，这个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调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是第三方检察院一方面已经有介入了、包括这个更高一级的公安部门也是有介入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未经审判就出现了被击毙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是否是需要第三方介入，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介入，是否有相关的法律做出了一个比较相应具体的规定呢？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郭律师。 好，就是说就目前这个报道情形呢，就是在没有任何没有宣判情况下将人致死，对这个较大的实施争议的情况下，是需要第三方介入来调查的，要还原这个事实真相。因为首先呢，他第三方包括成立这个调查组，专门的调查组，第二呢就是或者是检察院独立的去调查，看有没有是否存在这个滥用职权啊这一些行为。 那这是在咱们国家的什么法律当中对这一个情形是有了相应的规定的？ 这基本上都是部门的相关的规章啊，它部门内部的相关规定。没有这个， 没有上升到一个法律的层面。 对对。 那么现在双方的这个说法啊，看到媒体的报道呢，至少是有不同的说法，而且差异比较大。那么确实是如像警方的通报当中所说的，当事人是持刀袭警，不管这个人是吸毒了还是没吸毒，他只要出现持刀袭警，而且警方已经是两次口头警告没无效的情况下，那这个警察呢是当场击毙他。那么当场击毙他是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咱们国家应该这方面是有法律的规定的。 对，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枪械警械和武器的条例，这是国务院公布的一个条例。这个规定呢，第九条的明确规定，就是说以暴力方法，就是说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的，且危及人民警察生命的情况下，警察是可以使用这个武器的。 是可以使用武器。 对对。 之前我们在其他的这个话题当中哈、也有类似的情形在之前发生过，我想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我们当时请嘉宾分析也是提到，现在是有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可以使用武器，但是并没有细化，而且嘉宾当时也是认为不易细化，不易说什么样的情形你适合打头，什么样的情况你适合必须打脚。 是的，这个 呢， 我认为也是这样，就是说他当时要是情况紧急情况下，谁也无法就是准确的去判断啊应该打哪个部位。 毕竟是一个，这并不是说商量好了做一个演习，而是一个真实发生的，随时可能会威胁到其他方面其他人的安全的，包括这个执行警务的警务人员的安全的一个情形。 是的。 那么如果哈，咱们只是一种假设，如果事后调查像媒体采访家属的其中一篇报道说的，说当时我弟弟手里什么都没拿， 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出现了当场毙命、一枪击毙这种情况，那谁应该对事件负责呢？ 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肯定是这个执法民警，他要承担这个责任。根据刚才 就是这个周所长， 对 带队去的周所长， 对这个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上，就是说明确规定了，如果他违法使用这个武器，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如果不构成犯罪，